城寨在清朝覆亡之后就是一个没有皇冠的地方，但是它有自发的秩序。我是杨师傅，你看的是城寨。 好了，那我不想拖太远了，那我们继续跳下一个步，下一个讲关于除了冥想之外，就是说跟着到意念力了。 但是不好意思，先即是想讲话 Twist 啊 Market 讲话怎样做这个冥想，我未讲的方法。略讲讲吧，我先讲过的。 OK,Lance 有个方法先。OK, 其实方法呢坊间有很多的。OK, 咁就有唔同嘅方法嘅。咁其實我覺得呢萬變不離其中都係講緊一樣嘢，都係話要你將你平時嘅雜念將佢 focus 返喺一個位置，因為平時我哋打散晒㗎嘛，我哋叫打散晒啦。OK, 咁好啦，你搵一樣嘢可以令到你 focus 喺一個位置。OK, 就變咗其他平時嗰啲呢就希望啦，相對呢你就冇理啦。OK, 咁好啦，咁至於我自己所學嘅呢就係話比較容易，我都覺得應該係喺專注你嘅呼吸。咁可能你睇書啊，或者坊間可能好多都係教緊呢樣嘢，用呼吸。你淨係因為呼吸係人都有噶嘛，即係除非死咗啦，係咪？因為呢個就係人都有嘅。OK, 因為平時我哋咧係冇留意自己呼吸噶，因為呼吸實在太大家 take it for granted, 即係話就係有嘅嘢係老闆咗啦。咁你老闆咗，你又唔會留意啦，係咪？咁好啦，咁即係話我哋依家嘗試係做一啲我哋從來唔會做嘅嘢，叫做留意呼吸。其實真係唔係易嘅，因為我哋從來唔留意啊嘛。咁突然間叫我突然間一下子留意咧係難嘅。咁但係個問題就其實去。跟住你的呼吸，这个是好的，因为你的呼吸其实慢慢你当你做緊 meditation 的时候呢，你都会将它慢慢 slow down。你越 slow down, 即越整慢它的时候，你越能专注。其实你的节奏越快呢，其实你越难专注的。你不会说你的人很好的时候，你觉得你的专注力很高。所以其实呢是讲緊是专注你的呼吸。再讲到再细致一点，什么叫专注呼吸啦，即是说你一呼一吸你都是观察緊你的呼吸。即就係咁啦，觀察你嘅一呼一吸啫。OK, 咁有啲再可能再多少少嘅，就更加容易啲掌握嘅。就有啲就係話，其實就譬如話，你俾自己一個 target， 踩一下，唔使多，踩一下一個呼吸一個循環。數咗完踩一下之後，跟住一個 cycle， 你會發覺第一次做開頭嗰幾次做咧。是踩一下都到不到的可能到第三下你已經發覺我的念頭已經出了界了，已經去了火星了，已經係咁你跟住再由頭再數過。當你頭先你就話點知道自己有冇進步啊？嗱，呢個踩一下又係幾好嘅一個你會自己去 check 到，用踩一咯，你用踩一一個 cycle 咯，咁你會發覺，上次做咗三次，今次做五次，就咁樣啦。 明白。 咁同埋另係啊， 咁其實有冇話咩姿勢咧？就咁坐喺度淨求其要打坐又剩啊？ 嗱，其實喺好多即係我哋，因為我係有宗教背景，咁所以通常我睇啲書都會有講咩七支坐咁樣。七支坐咧，即係我唔想講到自己 太 支支坐。 我唔好覺得自 己好 technical 嗰個， 我 唔想啦。 繼續， 其實好簡單。一般都係令到你自己好舒服、好 relax 咁樣。咁咧，其實咧，一般嚟講話咩盤坐嗰啲嘢，大家都唔係好慣，因為盤坐只腳又會抽筋啦，又成啦。咁但係其實你只腳點擺咧？其實一般嚟講咧，用一個簡單嘅一個口訣啦，你當自己係只龜咁啦，只龜。咁龜通常係點啊？ 慢速。 一來慢速啦，咁樣呼吸又要慢啦。頭先講咗不能快。另外就係話你啲手腳縮起，你唔會散開曬咁樣。龜係點啊？龜縮曬喺曬個殼入邊。因為當你最緊嘅時候咧，當然你唔可以緊啦個人，即係好似你做瑜伽，你冇嚟緊曬硬曬態。而係當你做緊嘅時候，你一定要喺個 relax 嘅狀態，你個身體。即係雖然你講緊個身體，即係譬如四肢縮入嚟啦嚇，叫做嚇。所以啲人咩打不盤坐啊，其實個意思都係咁樣，你唔會散開曬咁樣。咁所以呢個係最穩嘅個狀態咯。係啦，咁跟住隻眼，你唔會周圍碌咯，你唔會隻眼跟住係咁望天花板，你會好攰噶嘛，係咪？所以其實都係歸於一個最簡單就係、是、你會覺得你點樣係最舒服。到最尾都係點樣最舒服？咁但係頭先講緊嗰啲所謂嘅技巧啦，其實嗰啲技巧其實你睇書都出，連坊間都好多會教嘅啦，咩七支坐啊嗰啲咁樣。咁但係最緊要都係話揾一個方法，令到你去專注喺某一件事上邊。頭先講係個方法係呼吸，有啲人可能係聲音，有啲人可能係念經。總之就係、是其實就係一個令到你所有嘢唔諗，淨係圓喺一個地方。 我又想 其實唔係啊，其實你咁講咧，其實有人跑步做到，有人話當我跑步嘅時候，我就會放低所有煩惱，集中自己。 我諗 係 個個人唔同 嘅 嘛， 都可以。有啲人譬如我哋叫行禪，咩叫行禪咧？你唔使一定坐喺度， 一路行，你總之其實我哋嘅目的就係令到你可以專注喺一樣嘢，係個 focus 同 concentration。 你咁我可唔可以集中打機得唔得？玩電話得唔得？ 傻嘅 ，Candy Crush 碌個碌下得唔得先？ 國產007啊，係 啊， 即係佢咧喺度嚇攞個子彈出嚟啊，都係睇本鹹書啫嘛，係咪先？都得嘅， 咪分散注意力咁咪唔同咯，系咪先？ 其實我雖然佢好似講攞嚟講笑咁，但係其實某程度上係嘅。喂，快啲講啦，因為今晚唔使。 真 係 好啦，你咩指時丑時都未講。 咪就係咯， 你講完方法啦，咪講念力啊嘛。 佢先因為其實 Lance 問我嗰個係啦方法。 乜你頭先有講過話講方法嘅？ 係係啦，個方法我知邊個比較簡單啲，大家可以參考下，或者係坊間再睇啲書或者。 嗱咁另外啦。其實咧，某程度上咧，會影響咗你個思考啦。其實思考對我嚟講咧，某程度上係一種我同念力都係有好有密切嘅關係嘅。係，根本你就係諗一啲嘢，即係好似我其實咧，我之前都講過啦，我上個集都講過，不過當你未聽過啦，咁再講一次，就話我自己都係我以最近啦，我有個例啊，呢個你未好多人未聽過啦。咁咧，我都講過話，以前我想某啲牌子嘅電視生產商同我合作。 嗯， 我初頭 set 個目標好低嘅。 嗯嗯， 咁我用念力同自己講。咁於是咧，我就開始咧，好似開咗某啲 sensor 喺個身度。 嗯， 咁於是咧，我就一見到嚟話，咦 ，Margaret 同呢個係有啲關，即係同呢件事令我達成呢件事有關嘅。 嗯， 我就開始。去做一些正能量的事情，例如說我在他面前可能 縮肌肉 這樣，他碰我這個人，於是給他機會去試，慢慢地一步就到了，接著可能說某些日本牌子，接著我會再想，咦，最頂級的韓國牌子，不說了，不費事跟你賣廣告，那都達成了，甚至最近我都不怕說了，佢甚至乎嗰韓國牌子邀請我哋去佢哋總部參觀，甚至乎有個演講。咁其實係一步一步一步令到自己好冇意識地去達成某樣嘢嘅。嗱，當然啦，有人會覺得超你導人迷信，你又點睇呢樣嘢咧？ OK， 咁頭先你講你嘅真實例子、真實個案啦嚇， 唔係依單㗎，我係 仲有好多單， 我仲好多嘢都係慢慢 fulfill 到嘅。即係係咯。 嗱，頭先你講到最尾個字叫無意識，我呢個字我都有少少想確，其實你唔係無意識嘅，你好有意識嘅，只不過係你覺得你冇諗過，哇，真係可以得㗎，嗰個無意識。 我嗰時我唔知嘅，我唔知。 但其實你前景應該做咗好多功夫㗎，好多功夫咧。嗱，其實你頭先一路講你嘅例子嘅時候咧，我係一路諗緊一本書㗎，咁嗰本書咧可能陣間可能靠 Lance 有。上網去抄抄啦，咁嗰本書英文好似叫 Intention Experiment， 咁個作者叫做 Lynn Lyons， 我唔記得 NNE 啊 ，LYNNE， 跟住就係 McTaggart 啊，好似係咁啦，嗰個作者名 ，OK， 咁個 Intention Experiment 咧就係講一啲念力嘅嘢嚟嘅，咁其實喺嗰本書裏邊咧，其實佢講到咧就話念力係一件咩嘅一件事咧，其實頭先同冥想有關係噶，就話係要高度嘅專注。高度的 focus concentration， 再加一樣嘢，咁呢個應該你有啦，所以你就可以達成目標啦。依家 所以 就係強烈嘅動機啦。 所以咧，嗱點會同生意冇關啊？絕對有關，事業、人生乜都有關。繼續 係啦，咁所以其實咧，其實 formula 啦嚇，喺佢本書裏邊有講到一點咧，就係頭先講嘅就係、高度嘅專注 focus concentration， 再加強烈嘅動機。咁我哋頭先我講到話點樣諗到冥想咧？因為冥想頭先第一樣嘢，我哋已經講到係話要指落嚟呢一個有個awareness， 有個高你冇高度嘅專注同個 concentration， 你係永遠做唔到你頭先講嗰個念力嘅，即係你個人好散，打到散曬，其實你又點會能夠可以 control？到你自己嗰個念力係冇可能嘅，咁所以其實你已經係好成功喎，已經冇經過冥想，你跳 step 係咪？所以係咪你想講呢樣嘢？你 skip 咗啲 step 咯，已經係咪？係啦，咁所以其實我自己覺得你頭先講個例子令我諗起嗰本書，嗰本書對我覺得嚇都係我自己覺得喺個念力，頭先講嘅個 topic 係叫做念力啦。呢個係一個幾都係如果冇記錯都係嗰啲 best selling 嘅一本書嚟講念力嘅。咁除咗呢本書，可能大家都有睇過啲 video 啦，係講喺1990几年嘅時候，有個日本嘅一個科學家，佢點樣攞個意念嚟去令到啲水嘅 particle molecule。成為一些很漂亮或者很肉酸的一些一些 pattern 一些圖案出來，而全靠是一些人灌一些念力一些意念，不論用文字，不論用聲音、音樂 都可以做到呢個灌輸俾一個講係個死物啫喎，個死物係水嚟嘅啫，亦都有呢啲方面嘅一啲 experiment 啦。咁所以頭先你講緊念力嘅嘢存唔存在咧？咁就我自己覺得而家越嚟越多呢類型嘅我叫做 experiment 啦，或者係 scientific proof 啦，亦都真係好全靠真係頭先阿 Lance 都有講到嘅，頭先就係話嗰個量子力學 quantum mechanics。真係，即其實是靠呢、這、一個physics 嘅其中一個 subsection 啦。其實佢哋係做咗好多好多個 test， 已經證實咗好多所謂能量嘅嘢點樣去影響物質嘅嘢。 我喺度講個實例，又另一個實例係咩咧？其實我睇下咁樣量化啱唔啱啊？我有冇講過阿 Lance 你記唔記啦？ 你講啦。 2000年嗰陣時咧，開始咧，我去拜車公。每個月去一次， 冇講過呢個， 冇講過咧。其實點解去呢？因為咧當年咧就嗰個當年嘅偶像啦，王維基咧，咁而家唔係啦。 成個全偶像， 佢因為佢坐咗艇而家，同埋佢做一啲唔應該佢做嘅生意咧。咁我覺得佢已經冇乜，即係智慧開始啲回堂啊，即係唔好得啦。咁佢嗰陣時咧就我所知道咧就原來佢就每個月都會去車公沙田車公拜一次就係。咁於是咧，由嗰一年開始咧，我就跟佢一齊每個月都去拜一次。咁如果大家想斬我嘅話，咁啊每個月去實見到我。咁所以我同裏邊啲嬸嬸啊、姐姐啊、面叔嗰啲咧，好熟到爆噶啦已經。咁我係咁啊，於是咧，即係其實我每次去做咩咧？每次去其實我都係將我嘅願景咧，再 recap 一次，即係好似嗰個咩 Sir 嗰個。哦，咁啊，差佬咁樣。 四點鐘嗰個許 Sir 啊嘛， 四點鐘許 Sir 咁樣 recap 一次 ，I'm recap。咁跟住我講啊，我要做啲乜嘢，我要達成啲乜嘢。其實我每一次我都有一啲嘢會上去同佢講。咁其實咧，我都覺得嗱，唔好以為大家做一啲科技生意，但係你係咁迷信。我話俾你知，其實我覺得咧，我拜嗰個咧，不管係車公，我唔係有心污蔑啊。即係其實我想拜個番簡，對嚟講冇乜分別嘅。不過咧，就去一個地方，我隆重啲，然之後咧就去禀告，我要做呢樣嘢，我要 IPO， 假設我亂講嚇，我要 IPO， 我要嚇喺美國納斯達克上市 ，Nasdaq 嚇，到時敲鐘，咁啊跟住啊捉埋班朋友一齊開香檳，咁我要有呢個願景，我要走埋啊嘛，我哋嗰集咧。個嘉賓安靜都講得很好，佢話：其實大恩，你諗住有一億身家好，同一百億係冇分別嘅。響意念力嚟講係冇分別嘅。我絕對贊同。咁所以我而家可能諗大啲啊。 還算都同一樣嘢啫嘛。 反正納斯達克啦，仲咩香港？仲乜鬼創業板啊？嗬！即係講笑啫。 即係煲大啲， 煲大啲係啦。咁其實我每一次咧，我都會去嗰度咧，就同自己重複一次咁講。於是咧，我就開咗自己個天眼，個心眼，其實應該咁講。咁令到自己咧，如果遇到一啲機會又好，或者啊，將啲機會都好，或者一啲同我相關嘅資訊都好咧，我就開始吸啦。咁呢個我實戰經驗。咁啊，你有啲咩睇法咧？又咁講？ 其實好似你頭先講，我覺得係好實在一個例子啦嚇。點樣我睇完嗰啲書，我就聽翻你嘅例子。 我擔心啲人以為我哋迷信啊，所以咧，我 成日覺得嗱，迷信同自信啦。我成日覺得呢兩迷信 versus 自信，即係智慧去相信嚇， 要 自信嚇，迷信 versus 自信。不論你對宗教，不論你對而家都講緊嘅依啲咩念力啊，乜都好啦嚇。其實點樣去分迷信同自信咧？我成日都覺得嚇，科學家自己都講，其實佢哋可以成功做到科學家第一樣嘢，佢哋係唔能夠去刪佢哋對眼同對耳仔。嘅意思就不能封鎖喺自己喺原有嘅知識上邊。Okay? 如果 once 佢一封鎖咗之後咧，佢冇可能再進步嘅，呢個係一定係 number one。你要成為一個成功嘅 scientist 啦，一定係咁嘅。好啦，咁即係話其實我哋而家講緊話係咪迷信咧？咁我成日覺得係咪迷信？其實係咪自己隻眼或者耳仔係睇唔到、聽唔到，或者未聽過嘅嘢，係咪等於嗰樣嘢唔存在咧？咁跟住就去否定一樣嘢嘅存在咧？咁如果嗰啲scientist如果係抱呢個心態咧，咁就我講緊成個人類，你見到嘅所有嘅一啲進步，其實係冇進步，冇可能進步啦，已經係。咁所以我第一樣嘢，我覺得先唔好話將自己鎖定喺一個眼睇唔到、耳聽唔到嘅嘢，係代表不存在先第一樣嘢。我諗呢個啦。咁第二樣嘢就係話啦，頭先講緊迷信 versus 自信啦，就話你不停咁樣去自己去聽去聽聞啦嚇。聽和聞，聽聞了之後，跟住你怎樣去再實踐去留意一下，究竟是不是那件事是不是真的一個迷信地，其實是可以 prove 到的東西。就像剛才你所說，用你的例子來說回，你不停地將你自己的那個念力不停地去 repeat 打得很實了，已經很 solidify 整件事情了、你都看到機會慢慢比你越來越多的，其實你是走一條路，你去證實回引證回一些東西，其實你收到啲信息㗎、你個信息係你好實實在在話到俾你聽。當你個念頭好強，不停有一次 repeat 嘅時候咧，你見到你嘅機會只有越嚟越多。咁其實譬如呢個係你真正行緊嗰條路，你收到個信息翻嚟，咁你咪會信咯。咁呢啲咪唔係迷信咯？ 唔係迷信。 係啊，但如果你話我就咁聽完一個人講完之後，我好鬼信啊，或者你聽完我 Margaret 講完你就好信啊，我覺得係迷信啊。咁你自己，我覺得其實你自己真係要聽同聞之後，你自己再去願意去行嗰條路，再去 feel。咁你 feel 到有嘢翻嚟嘅時候，你去信、就係一個自信。 你頭先講開開個心眼啦，咁啊都一定要開心啊！除咗嗰個科學家之外，我覺得其實任何人都要啦。因為你會即係冇咗好多 chance 啦，去吸收一啲唔同嘅，無論資訊好或者意識好，乜都好啦。咁啊，我都上咗呢集講過啦。我喺美國出差嗰陣時咧，同一個中國大媽一齊去。咁咧，頭先你唔知咩大媽解釋俾你知啦。咁我大媽咧， 都唔知啊。就 食牛扒係 well done， 再加要加個老乾媽嘅辣椒醬嘅。咁啊，啲鬼佬睇完簡直幾驚四座。我嗱，我唔緊要呢啲食嘢嘅，我唔講。反而我好幾唔欣賞佢一種咧，就係話我哋喺展覽會，你知有冇咩好做？咁大家傾偈啦。咁我同佢講話關於意念力呢樣嘢。其實我就講呢樣啦，即係話其實意念力唔係咁遠噶。其實只不過一種自我自我 有意識地去 自我咩法則話， 唔係個吸引力法則啫。 唔係自我即係總之我有即係我係向住某目標咁，我一路講啲咁咯。咁佢成日聽講我講意念力呢三個字咧，佢已經揞住個嘴，揞住耳， 想聽啦。 揞住話，我不聽，我不聽。 Okay. 我最討厭這些。騙人的，騙人的。然之後你尊重我，咁哇，使唔使啊？殺你父母咩？什麼尊重啊？我話喂，其實我話你聽下，我心我 sense 到，我估一下，即刻諗到。你係咪以為我啲大陸嗰啲呃人嗰啲咧？ 哦，祈福黨係咪啊？覺得你個樣又似係咪咁樣？你個樣又似，氣質又係嗰啲 咁 嘅辦法。 咁我跟住同佢話：你咁大 N 都唔係呢類人啦，我都係靠科技揾食嘅啫。咁你聽下講，佢原來即係情 係 extremely 揞住耳仔。 OK， 好係你講 extremely 嗰個 case 嚟嘅，揞住耳仔唔肯聽。話俾你知，佢唔係冰山一角。我絕對今天我很肯定很負責任跟大家說，聽我們這個節目的人，我想有很多部分的人都覺得我們現在在吹水，在那裡說你是迷的，你兩友說這些，但是就是能夠說的時候，我會跟大家說我自己能夠，就是因為我現在因為屬於商業秘密，我不說得了，我只可以跟你說我很多東西真的 fulfill 了，只可以咁同你講，你識應該知嘅。我 fulfill 曬全部，超額完成，都係即係一啲自我。 已經無憾噶咯嚇，真係已經超額完成。 起碼喂，即係我今日下晝嘅一點鐘已經下打後咧，諗緊去游水定係揾你過嚟飲茶。 真係就冇朋友就係呢啲， 就係呢啲咁嘅精尖人我哋呢啲。好啊，咁啊喂，我哋好似未講敲嗱，不如講下點做咧？因為其實都得十分鐘到。How and when？And where？ 敲啊！頭先阿 Lance 好似已經問咗個方法啦，就敲啦，就點做啦，即係用咗一個即係俾大家參考，或者可以大家再去 explore 下多啲嘅方法啦，亦都可能對自己可能邊啲係更好嘅，對自己都可以啦。 Where 可唔可以喺個屎坑度得唔得？ 嗱，其實我真係覺得咧，頭先都講到，我覺得你頭先講就話廁所遇刺嘅時候，嗱，其實我自己嘅一個體驗啦，就話當佢做一個冥想觀想，我覺得好得意嘅。我哋成日都話。你又要放鬆，但係又要 focus， 咁又放鬆又 focus， 即係搞掂係咪？咁即係 鬆一次， 係啦。咁我見點又放鬆又 focus， 真係少少即係精神分裂咁。但係跟住咧，我發覺咧，我諗到啦，我終於明白咗係咩，就係你係如此嗰種。唔好意思啊，呢種我唔知係咪 比喻啫， 係比喻啫，係咪？就係咩咧？頭先你講到咪話咧，你啲竅咧好多時係朝頭早嚇，即係可能未必真係去如緊次，但係朝頭早你係好明顯嘅。咁點解朝頭早咧？第一就冇咁多煩惱啦，通常你發覺自己腦清醒啲嘅。第二咧，我自己嘅個人經驗都覺得咧，如此係真係非常好嘅一個 timing 我自己的個人想到譬如公司有些很煩的時候，我發覺在魚翅的時候我真的想到個 solution 出來。原來在魚翅為什麼呢？我後來終於明白到，當我現在去學 meditation 的時候，我終於想到原來當你去魚翅的時候，即是生理東西沒所謂，大家都需要做的東西，我不會苦形苦色的，不知道擔心我不會苦形苦色的。 我去喝的時候我不吃魚翅的是繼續很難 其實你想想，你是一個放鬆，你不可能緊張 OK number one 你一定要放鬆，但放鬆得來其實你都有一定的專注那一刻，其實你自己原來那一刻那個念頭呢，其實是因為你個因為你沒有其他嘢諗啊，咁其實你反而咧，你仲專注嗰刻，你個腦係好清嘅時候咧，你有啲嗰啲叫絕世好竅啦，叫做。反而嗰刻咧係真係成屎竅，我覺得呢兩個字咧，一定係有典故，係有典故嘅。 我覺得貶義啊，即係唔好當呢個。 雖然係貶義，但其實真係嗰啲竅係喺。我哋叫做喺屎 竅啊嘛， 諗出嚟。其實我覺得嚇，嗱，你或者得閒可以炒下，其實屎竅嘅意思，其實佢個背景係真係點樣嚟自何經何典啦嚇。其實我自己覺得係真係，當你去做緊呢個動作，原來佢個人係最放鬆，但係又不離，你自己都要 focus， 又唔係完全撇曬嘅一個狀態。 咁我會建議咧，啲人呢個好興嘅，攞埋個手提電話入去咧。 其實你咁你就 distract 咗啦，咁你就 distract 咗啦，你已經係嘥咗，你已經係 distract 咗啦，已經因為你已經係 focus 咗喺你可能打機啦。先，Lance，我一路打機咁算唔算係 meditation 啊？咁樣，但即係同一條問題咁樣，你等於係講緊。 我俾你講一講，我突然間諗起咧，even 開勢都有喎，因為開勢雖然係講緊可能係30秒鐘之內嘅事，我都試過有。 split second 嘅時候，因為你短時間啲嘢， 短時間即係可能我哋未慣咗一個好長時間嘅冥想嘛。咁一個咁短暫30秒，其實好啱我哋做 practice 嘅。喂，即係唔係呢個 practice？ 你唔係喎，可能有聽眾老啲唔得喎，成幾分鐘， 仲好咯，咪仲好咯， 仲好係嘛？ 咪仲好咯，係咪先？ 幾分鐘？ 所以我覺得，喂，即係其實咧，呢個係一個非常好嘅 where， 所以真係冇所謂。 講到 where 係啦，我想講就係話咧。地點我最舒服，但係頭先我想講到話，俾啲 extreme case 俾大家，或者俾啲好似搞笑啲，但其實又好 practical 嘅廁所，都可能突然之間你會 get 到個 feel。 搭車得唔得？ 其實嗱，講真嗰句，我真係覺得啦，除非境界翻咁上下咧，如果唔係一般咧，搭車又嘈吵啦，咁又成咧，其實係難啲嘅。我覺得初學者咧，其實真係最好揾翻一啲安靜少少。嗱，一般你屋企嘅廁所你唔會好嘈啩，都係你自己一個啫，係咪先？你唔會話好似頭先話我哋沖涼嘅時候認識對方好少嘅狀態噶嘛？你嘅 bathroom 就係你嘅 bathroom 啊嘛，咁你係冇人嘅。我覺得初學者最好都揾翻啲安靜啲嘅。但係當然到你係變高手嘅時候， 去安靜屋企咯， 高手安靜 又嚟啊！喂，呢啲難劇又嚟。 到高手嘅時候，我覺得就嗰啲。已經是沒所謂的了，是他們已經是隨時隨地都可以做到，可能在一個茶餐廳吵到什麼的時候，他們都可能在做一個禪定，那那些要高手先，我自己就不太建議，如果初學者就已經 有時推麥克風也 是的，是的，你不出聲都見不到的， 老師不是說我們聊了幾時，你旁邊都在 meditation 了，已經剛才都說過了，是的，所以你問 where 嘛，那哈剛才就略略講了，那 where 就剛才我說舒服的，但是最好就安靜一點的，是的，那就還有什麼 when 是不是，我自己覺得其實早上是比較頭腦清醒一點的時候，都是最少集中的時候，但是有一點的一個 tricky 位的，有一點的一個位自己小心，就因為朝頭早大家趕翻工，咁如果你嘅心態咧，哎呀，我陣間做五分鐘，我趕翻工，你用呢個心態走去之前嗰五分鐘走去助閃咧，肯定死緊㗎。一般啊，以我經驗咧，就因為你嘅心已經係啊，哇唔得遲到，哎死啦！即係你嗰刻咧，其實你點定咧？所以你預翻自己鬆啲時間，譬如話 ，let's say 你諗住五分鐘啦，開頭嘅時候，咁你又知道自己幾點要出門口啦，你唔好真係諗住五分或十分鐘前你先去做呢個 meditation 啊，即係除非你真係高手到隨時你入位就入位咯，但係話明係初學啊嘛，你明唔明啊？咁就唔係隨時入位就入位咯。 但會唔會有時瞓瞓下覺都會入咗冥想狀態 嘅？嗱，其實呢啲好高嘅修行嘅人咧，係有我哋又叫夢瑜伽嘅，喺夢裏邊咧進行修行。 嗯， 這個不再說了，這個太 這個我介紹書給你看一次， 是的，夢瑜伽， 我有 兩本書講這個，所以他們是不會嘥任何一分鐘，他們都在修行 的。那我有問題了，譬如說我怎知道自己是進入一個禪定狀態，我自己是有什麼感覺會知道了，精兆知道了，我做對了呢？ 其實因為不想這個時候，即大家我希望我自己初學先，即我說不想去到太深一個 advanced 的 state of meditation， 只是純粹一個止而已。我純粹今我想講講靜止啫。如果講靜止，我頭先我講，你淨係用21嗰、那個，頭先我講你數21嗰、那個，其實你已經知道自己有冇 progress 先。咁你到止嘅時候，其實你知道自己其實我自己覺得係一個幾好嘅口訣，大家可以即係我覺得可以 share 下，睇下大家啱唔啱用。就話咧，不迎不拒， 咁咩叫不盈不拒咧？啊，不盈不拒，不取不捨啦嚇，不盈不拒，不取不捨，好佛家咁樣嘅思想係咪？不盈不取係啦， 迎係邊個迎？ 迎接啦， 迎接個迎 係啦，叫唔攞 係啦，亦都唔係不盈不拒，所以 拒 拒抗拒拒 絕係啦，不迎接亦都不拒絕，跟住亦都頭先我講係不取不捨，不取不捨好明顯啦，都唔使講係點解啦。咁跟住亦都係不下判斷，嚇。咁你能夠做到呢種心態，你去做 meditation 咧，其實已經好好，因為你諗下呢個念頭一起嘅時候咧，你走去琴佢啦，或者你再諗下點解我起個念頭咧？咁你越追就越遠，你就我哋叫做未揾未了啦，就永無止境。你仲繼續追，反而唔好。 Okay. 你個念頭嚟，你唔好理佢，你去翻你嘅呼吸。啊、一念頭嚟，去翻你呼吸，你唔好理佢。你越理佢，其實你諗下啦，你越理咪越諗得多咯，你就會諗咯。頭先你個念頭點會嚟㗎？明明我好專注嘅噃，咁你就諗翻一百個 問題啦， 已經諗嘢啦，已經係即刻中咗個陷阱啦。所以頭先嗰個口訣咧，我覺得可以 share 嘅。咁頭先答翻阿 Lance 嗰個話，咁我點知自己入狀態啊？咁其實唔好太刻，點解頭先 share 嗰幾個口訣咧？唔好太刻意俾自己有個指標，我要達到咩狀態？如果你有 target 去諗住你自己要達到咩狀態，其實已經影響緊你禪定嘅效果，因為你有目標。禪定是要你指啫，即係開頭嘅 stage 啦，我只係講係啦，唔知希望可唔可以係啦，但我自己都係咁講啦，戴頭盔先學啊學啊，我哋嘅大馬仔學戴頭盔先。咁咧就其實我頭先講嗰啲都係我好片面嘅一啲即係一啲對 meditation 嘅認識啫，但我希望大家可以係即係譬如話去坊間或者再去揾多啲資料， 俾少少 hints 大家啦。Margaret 係我認知咧，身邊咧都係一個轉數好快。很聰明的人咁咧，可能咧，即係好似張無忌嗰啲咁咧，有啲人咧練廿幾三十年嘅功力咧，佢練一兩年就已經追過咗噶啦。因為其實我覺得好緊要就係你點去理解一件事。咁當然呢啲係天生，我覺得真係，我真係天生，真係我覺得真係天生，冇得可變嘅呢個。仲有冇嘢補充啊？我哋得兩分鐘。 係啦，你翻去調翻轉，大欣有冇補充啊？ 我冇嘢補充啦。我今日其實我都我聽完之後咧，我 must。 你唔會翻去練習先講咁多，咪 我會練一定會一定會，但我都要真可能會 consult 下你，即係點樣可以即係。向你 consult 唔係 consult 你嘅，向你 consult 翻，即係點樣可以即係做到頭先，亦都唔會即係可能話真係幾秒鐘，唔好即刻諗啊，大佬係咪先？即係即刻即係 唔好諗住先啦。 因為其實我覺得我都 ready 嘅，咁啊爭著點樣去真係 kick start 呢樣嘢。咁啊，大家如果有啲問題嘅話，咁啊即管可以 send 上嚟咯。咁我到時我 forward 俾你啦。 好。 咁嗱，不過咧嗱，亦都講翻呢度先啦。咁啊，你知噶啦，蛇無頭而不行，咁啊冇錢唔掂嘅。咁啊，唔該啊 ，Lance 哥就出嗰個咩啦。 好。 咁咧就我哋咧個捐款熱線嘅城寨咧，其實咧 中資成城都係。 生意好啲，上次網聚咧有4000多元，我好開心嘅。不過咧就真係其實捐款呢邊咧，即係用 PayPal 呢邊俾咧，或者用HSBC 度俾咧，就比較少啲嘅。咁啊，麻煩大家啊，可以嘅話，咁啊捐多多益善，少少無愧俾我哋，因為其實我哋真係冇經費㗎。咁啊，真係燈油火蠟啊，開電都要錢㗎啦。咁啊 ，HSBC 户口喺邊度？呢度 809109。 就是 这个打 1238091674538。 是啦，咁或者 PayPal 去我哋城寨 .hk 个网址嗰度，咁呢有个 PayPal 嘅，咁嗰个网站都我哋几个义工一起搞出嚟，咁都有啲好有心思，大家即係大家一起好有心嘅，即係同埋呢个希望啊，你继续 subscribe 我哋啊，听下我哋啲节目。我哋其实好多节目都你话嚟緊我哋安靜而家就放緊假啦， 八月翻嚟噶啦， 八月翻嚟，咁佢都講好多關於心靈上嘅嘢。佢有一集都講關於去咗不丹係咪啊？ 係 不丹啦，咁亦都係你哋嘅聖地啦，係咪啊？咁嗰度即係地靈人傑。咁啊，睇下城寨快閃俾你揾一集講下宗教或者講下呢個不丹又好，或者你嗰啲禪修啊， 山脊嗰啲。係 去到咩地方啊？喂，講下去個咩禪修地方？ 印度咯。印度咯，好係印度 啊！ 我去我 冇竟然冇肚屙咩？喺印度 冇，我又冇打針啦，咁跟住又冇死到啦，仲喺度啦，所以 咁啊要講下啦，有經驗 係好 OK 喎，可能真係有加持啊，可能係啊， 嗯哼，係 啊， 仲有咧，印度之外咧。 冇啊，其實都去印度。咁啊，我自己希望可以去到呢個叫做Tibet 啊 ，Tibet 叫咩？西藏。 西啊 ，Tibet。 西藏，西藏 Tibet 係啊，希望西藏係啊。 即係嗰度。 尼泊爾去過係，尼泊爾地震之前去過。 OK。 地震之前嗰年去過。 嗯 ，OK。非常之好一個地方。 你個樣都好似啊。 係咪喺當地啲人都同我講 local 話嘅 ？OK 㗎，係啊。 OK， 不過唔係，佢係靚版嘅。咁啊，今日多謝曬 Margaret， 哇， 真係過呢個交流咧，就值萬金啊！好嘛，咁啊，下個禮拜我哋繼續生意好啲，拜拜， 拜拜。 我唔係咩經濟學家，亦都教唔到你上市 IPO， 更加教唔到你做 CEO。但係錯得多，傷氣力。一般養妻活兒，住唐樓，養番狗，冇難度。信我啊！逢星期四晚9:30至几多点？有我大 N， 生意好啲，准时见啦！